辞旧迎新，狗年贺岁，大年初二到初六，凯尔特传说震撼上演。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才说过一个人不坏。夜再来，寂寞又难耐，有个人能有多依赖，常拍我失态。我丢我把自己宠坏，有冲动就告白，亲吻以后若心跳加快。 Will you love me? 对自己说一声我爱我。7点04分，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的早安脑铃清醒歌曲来自萧亚轩，我爱我。在小年这一天，对自己大大的说一声我爱你。太子呢跟我们说，小年来签到了第一名哈，看来新年要交好运了。今天是小年腊月23，但是呢在北方跟南方是有不同的这个习俗的。南方地区是默认腊月24这一天是小年。 这个好像我刚才正准备跟大家说一下，结果你抢先来说到了、啊、 哎，但是这个风俗习惯嘛都差不多，所以呢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哈，您的家乡小年有什么样的习俗。先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10位。第一名是太子，第二名是 苹果橘子番茄，我今天已经很快的可以把你的名字念出来了。三个这个小图像哈， 嗯， 第三名是 II， 第四名是 5i5G 王超，第五名是刘金龙。 来关注一下，第六个是时来运转，第七位是沈少杰，第八是剃个头，第九老刘，第十不吃鱼的猫。来恭喜上十位朋友。 嗯，那今天大家都已经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小年呢，算是春节前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了。 对， 大家各地的风俗习惯也都挺多的，所以想问问您的家乡小年有什么样的习俗。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等着各位的分享。大清早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昨天夜间大家可以感受到辐射降温比较明显，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哎呦冷了，零下10.5度，天气寒冷，早上班的朋友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当然今天白天天气呢是以晴为主，光照比较充足，五号南风呢是比较明显的，扩散条件还不错，气温比昨天还是略有回升的，预计平原地区呢最高气温在3度左右，中午前后呢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的，只是天干物燥，请大家来勤补水，来勤润燥，注意用火和房间的安全啊。 嗯，具体的数值是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早出门如果觉得冷的话，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抱团取暖吧。 嗯， 来分享一下小年的习俗都有哪些。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总是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你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紧紧拥入怀里，哄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 除夕也越来越近了，我们已经迎来了小年，央视的狗年春晚现在也在抓紧彩排过程当中，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跟进一些最新的进展哈。首批公布的参演人员当中，除了之前说到的那英、王菲、周杰伦、成龙啊，最受关注的就是主持人阵容了。 对， 虽然每年呢可能就是一些老面孔加新面孔，但今年春晚将继续沿用这个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主会场的五位主持人当中少了3位大家熟悉的老面孔，比如说朱军、 对 董卿、撒贝宁，今年不会出现在春晚上。 而且呢，今年呢，应该来说呢，他们补充了很多的新面孔，其实也算是老面孔了哈。如果大家关注央视的话，这些人呢都出现在各个节目当中，只是原来没有主持过春晚。由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思和尼格买提来联袂主持，其中呢，我印象当中前3位应该是比较新的面孔哈。 也会朱迅也主持过，任鲁豫也主持过，对 康辉应该是完全一个新的面孔哈。 好像也出现过，但是今年的话就是朱军、董卿、撒贝宁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可能不会在主会场出现。那分会场呢还是延续这种一位央视主持人搭配一个地方台的主持人的方式，昨天也跟大家介绍过，今年也是有4个分会场。那今年呢彩排还对外公布了今年春晚的舞台设计方案，我记得这几年都特别喜欢玩这种 3D 呀、还有 VR 的模式啊，包括你在家里可以用 VR 眼镜看到置身于央视春晚现场的那一种感觉。这一次呢1号演播大厅是以汉字为结构搭起了立体的舞台，春晚呢也将继续以1号厅为支点，携手4个分会场，突出中国元素、民族符号和地域文化。 当然呢，语言类的节目呢，今年大家也是备受关注啊。其中呢，也是突出了3个特点：一个是新题材新，第二是阵容新，第3是手段新。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今年的语言类的节目真的是非常多啊，涵盖了很多很多方面的内容。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来说过，所以这次语言类节目应该是一大亮点。 越来越期待了。刚刚有说到，今天是腊月23小年，南方地区呢是腊月24过小年。但你知道，在江浙沪地区哈，腊月24和除夕前一夜都叫小年 啊。 对，而且南京地区说正月15的元宵节是小年 啊， 云南的部分地区说是正月16。 好吧， 对，西南还有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区会说除夕是小年。 对，但是我觉得后面这个条件的话，小年意味着人们开始准备年货，那么正月16是小年，好像准备年货稍微晚了一点点哈。 各地有不同的概念和日期哈，但是咱们的风俗习惯大家都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说句心里话，跟我们说，哎，这个小年我们的习俗就是听早安音乐秀。我觉得这个习俗非常好，应该推广到全国， 而且应该继续保留，不光是小年这个大年，还是每一天，我觉得都应该来坚持啊。 佩佩也说了，23糖瓜粘，希望大家都小年快乐。太子也说，小年的风俗是糖瓜粘啊，这一天呢都会买关东糖来吃，祭灶王爷，而且是越年越好。 这有点意思啊，这算是小年的一个风俗之一了哈。 您的家乡小年的习俗是什么呢？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ell me how would you go if you were told there was someone else? Wake me up when you decide, but in the meantime, keep in mind, I can love you. 央视的春晚呢，今年东方卫视的春晚也非常的值得一看，他们的主题叫做梦圆万家春满东方，立足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梦想，来打造一场老中青皆适宜的处处洋溢着幸福和梦想的合家欢的晚会 啊。那当然呢，贺岁档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创冯绍峰以及小沈阳潘斌龙这一次也会亮相东方卫视的春晚，给全国观众来拜年了哈。 嗯，在节目的现场来宣传和推广这部电影。之前呢，他们也推出了西游记女儿国的电影宣传曲，这次是请来了李荣浩和张靓颖一起合唱的歌曲，就叫做《女儿国》。 苦难我细心，何处 这是来自《西游记之女儿国》的主题曲，张靓颖和李荣浩演唱的《女儿国》。听到这个编曲啊，还有雪子，你其实就想到有一个人的风格跟他很像， 嗯， 也是这首歌曲的创作者， 是谁？ 赵英俊 啊， 是不是很是他的感觉？ 刚才正想说赵英俊，赵英俊的这个整个的作曲，包括所体现出的那种在音乐当中细腻的感觉，和荧幕上他的形象是完全两个样子， 挺自成一派的哈。今年呢是今天是小年哈，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小年，各位家乡有什么样的习俗，依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嗯、 每一年呢过完年之后也是电影界的盛事哈，奥斯卡金像奖揭晓最终名单的时候，今年呢在这是第90届奥斯卡了，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有英国的演员加里奥尔德曼，他是凭借在电影《至暗时刻》当中扮演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当中的精彩表现，获得了这次提名。 对，当然呢，奥尔德曼呢，为了塑造这个角色，其实也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也经历了他本人人生的至暗时刻。这个主要说到的呢，是他来扮演丘吉尔的，实际上他是花了非常大的功夫的，因为他无论从相貌还是从身材，都和丘吉尔的这个本人呢是相差甚远，所以光从外形上再现这位著名的首相，奥尔德曼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哈。 嗯，其实呢，在拍这部戏的时候啊，每天凌晨1:45就要开始为当天的拍摄做准备了，基本上睡不了多长时间， 对， 要先花将近4小时的时间，让化妆师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啊、材料啊，做出酷似丘吉尔的相貌，再用45分钟的时间套上一件照着丘吉尔的身材特制的肉色的胖子服。 看看人家这个， 这不是一件衣服，这是一件从脖子到脚踝的特殊的装备，就是让他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长出一层厚厚的脂肪， 对， 看起来更像当时胖胖的丘吉尔。 对，当然呢，外形就绪之后呢，他每天的拍摄时间呢长达10到12个小时，而且呢，拍完之后还要再花45分钟卸妆，这样他的每天的工作的时间就长达18个小时了。再算上其他的时间，我估计每天睡觉的时间只有4-5个小时左右了哈。 嗯，他的努力呢也没有白费。丘吉尔的孙辈之一，74岁的作家西利亚桑迪斯说：“以前我看过很多人扮演丘吉尔，都觉得不够好，但是他觉得这次奥尔曼演的棒极了。” 嗯， 给了这样的一个评价， 有点让我想起了马龙白兰度在当时这个《教父》当中的一个表演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兰白兰度是这个非常著名的帅哥，当时的那个导演的科波拉说，我根本不希望看到你的这个样子，因为你太英俊了。后来结果他自己在家鼓捣了一副这种大脸盘的那个 自毁形象， 对，自毁形象的那个妆之后，别说哎，这个形象还不错。真的，演员如果想要攀登更高的荣誉的话，确实对自己的各方面得有非于一般人的这样一种要求跟需求才对啊。 嗯，像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也说过很多次的《摔跤吧，爸爸》当中， 哎、 哇，就从应该可以先拍瘦的，再拍胖子，他要先拍胖的，然后再慢慢回 来。那就不是一套胖子服了，那是真的实打实的肥肉， 真的实打实的一身的肌肉哈。 前面是肥肉，后面是肌肉、啊， 肥肉变肌肉。 嗯，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各地小年有什么样的习俗。很多人都提到了要吃糖瓜哈，然后今天是祭灶王爷的日子。 嗯， 这个小春节呢，跟我们说啊，他只知道糖瓜很好吃，具体的习俗有什么不记得了、 嗯、 没关系，具体习俗不记得吃饺子就对了嘛。 对， 在我们中国啊，就只要是这个习俗你不知道该干嘛的就吃饺子好了。当然我们俩这是自己的观点，也想听听大家在小年这一天您的家乡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身上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雨中，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等待，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

息，陪的你说我爱你。此刻我们拥抱渴望瞬间老去，热闹人间冷清天地，每条时间形影不离。大林后你 just like me。 来自小野丽莎和靳东，欢喜，这也是刚刚结束的《恋爱先生》的主题曲。所以一开始听到这个前奏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一些了。 嗯，听到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浪漫啊！这个我觉得小野丽莎的声音一出来就有浪漫的感觉。但这次呢， 前奏再来一段，感觉电视剧又开始了，快快快， 正 好 啊！但是我觉得靳东每次一出场呢，就会给人哎。没想到他的声音跟小野丽莎这么的搭配啊。 嗯，而且这次除了跟小野丽莎搭档演唱了片头曲，自己还单独演唱了这个片尾曲啊。 嗯， 当然这个电视剧是已经结束了，不过呢有一部新的都市情感剧《接档恋爱先生》，而且是同一个女主角哈、啊、江疏影真的要开启霸屏模式了，这就是一路繁花相送、 哎、由钟汉良和江疏影来领衔主演。这部剧呢昨天晚上的是《接档了恋爱先生》登陆了东方卫视的黄金档，续写了都市的浪漫爱情篇章。当然呢，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路飞为了追求初恋，放弃美国的成功事业，回国追求真爱的故事哈。 学生时代，钟汉良的扮演者路飞是一个品学兼优的良好典范。那这一次呢，江疏影不再扮演这个从比利时回国的酒店业大拿了，他扮演的星辰是有点叛逆的假小子的形象。这两个人看起来也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却擦起了初恋的火花。可惜毕业之后两个人分离了。十年之后呢，路飞放弃了国外良好的事业基础，决定回国去寻找星辰，经历坎坷，两个人终成眷属。 你说这个这一次呢，江疏影呢是连续出演电视剧，会不会后面的角色会影响前面角色的这种塑造？ 那要看看了，因为刚刚上演哈，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一路繁花相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这次他们请来了炎亚纶，还记得他吗？ 飞轮海、 啊、哎，对，醉酒的瞬间。 相恋，第一次亲吻在他耳边，那个瞬间，好多年的新鲜。整个世界忙着告别，只有他。花不凋谢初见，就沦陷，上天事先安排那天遇见，成全醉酒的瞬间，一路是晴天一眼叫永远，茫茫人海再见最初感觉不变，醉酒的瞬间。Yeah. 见最久的瞬间。 最久的瞬间来自炎亚纶。其实当时在飞轮海的四个人当中，炎亚纶就算是唱功比较出挑一些的， 对， 他自己还专门出来单独发过专辑哈。 嗯， 这次也是在都市情感剧《一路繁花相送》当中演唱了主题曲， 感觉好久不见他了，但是其实唱的还是挺不错的哈。 嗯，都市情感剧《一路繁花相送》接待恋爱先生，现在是在东方卫视黄金档当中持续热播。那接下来呢，还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之前也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宣传过， 嗯， 因为他的主创包括整个制片人家导演是张歆艺，对，我没有念错，是张歆艺，不是张艺兴，也不是张艺兴。 对， 这次呢，他也是邀请到了王栎鑫、谭维维、陈哲远、曾一俊、袁弘、赵吉、江山等等来一起出演这部叫做《泡芙小姐》的电影。 看了一大趴的这个人名字，我只看到了袁弘。当然，这部影片的故事原型呢，是来自于西安的敢爱情侣。汤小凡、吴浩翔也来到了现场，向观众讲述了他们的爱情经历，也就是说他们本身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原本的主人公的哈。 对，是以真实故事为原型的。泡芙小姐呢，是讲述一个勇敢追爱的故事。留学归来的泡芙在一次聚会当中邂逅了勤工俭学的大学生顾尚，两个人在几次短暂的接触之后秘密闪婚，开始了一场甜蜜疯狂的爱情冒险游戏。 哇，听起来感觉好像是非常有一种热恋的一种感觉，而且呢，一定我觉得是这种非常疯狂的年轻人才能干出来的事儿哈。 是，这次张歆艺呢也是手持刀筒，所以是也是用尽自己的全力来邀请各方的人脉，除了出演之外了，也来演唱这个主题曲啊、推广曲啊等等。他邀请了谭维维来演唱了一首英文的主题曲，不过节奏稍慢。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呢，是他跟一个小女生叫做刘雨芙一起演唱的，叫做《泡芙宣言》，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来听听看。 终点，我喜欢你陪着我一起疯狂冒险，从北极到草原，然后一路向南，我浪漫的去告别，一起许个心愿。我是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节，我统统统。 雪色浪漫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今年过年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撒一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s this the morning? My heart beating on an upbeat. Is this the caution?Get enough for you and me. Could it be us? Could it be us? Could it be us? Could it be us? Feeling you go on and touch my love. Someone ignite me, you go catch up. touch my love. Don't want it not you, you go catch up. Could it be us? Could it be us? I found 的编曲来自 Jennifer Lopez， 这首歌曲叫做 Us， 最近也是在排行榜上很热门的一首单曲。 原来你如果不跟我说的话，我从来没有把 Jennifer Lopez 和可爱这一个词来联系在一起。 编曲很可爱， 我知道，我知道， 演唱的还是很性感的。 是的，那 Jennifer Lopez 其实呢是一直是以性感而闻名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去年大热的这 Despacito 这种拉丁风，他很早就玩过了，对不对哈？ 嗯，也可以持续关注，来有更多的新曲推出。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对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更加可爱了。 嗯， 89岁，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时隔75年，两个人最后在各自的伴侣去世之后决定步入婚姻殿堂，是一件非常值得祝福的事情。 时间真的是改变了一切哈。科芬和兰宁呢，14岁离开学校之后呢开始谈恋爱，当时他们是邻居，常在一块玩，而双方的父母也同意他们交往，但是这段恋情持续了3年之后，科芬提出了分手，两个人之后呢也就各自组建了家庭，逐渐淡忘了对方啊。但是没想到他们的缘分还没有完全走近哈。 嗯，那个科芬跟妻子结婚65年以后，也是很长的一段婚姻，妻子去世，而兰宁呢是结过2次婚，两任丈夫也都已经离世了。去年他们参加了一个共同朋友的葬礼以后再续前缘。 话越短事儿越大，共同参加了一个葬礼啊，两个人。 科芬说，我们都为又找到了彼此而感觉到高兴，而兰宁也说，虽然他的头发白了，但是他的微笑和我喜欢的幽默感还都和年轻时候一样。 嗯，心态非常重要啊，所以呢两位老人决定2月份的时候，晚期的时候就举办婚礼，这个月月底哈、啊、双方的儿女和孙辈都为他们终成正果而开心，正在积极的筹备婚礼。 哎，我觉得很难以想象，就是你20几岁的时候对于婚姻和亲密关系以及两性之间的一些观点，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也会随着这个经历的变化而产生一些改变。 嗯， 89岁重新走到一起，祝福这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恋人。 喜欢在你身边画漫画，像两个傻瓜，谁都不说话，放学以后一起回家。你很害羞低着头，但是却勇敢拉住我的手。你是我的王子，我是你的公主，我们会得到幸福。是谁趴在窗台，谁在等待，是谁大声说了出来，说永远不分开。哦哦哦哎哎呀、啊、我不想长大，那时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伸出小指头勾一勾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在你身边喊加油，把你的名字和你的照片藏在日记本的背后。你很害羞低着头，但是却勇敢拉住我的手。你是我的王子，我是你的公主，我们会得到幸福。

所做的一切你都知道，我笑得灿烂，你世界安然，就算忧伤也要无比鲜艳。我不是最美的花朵，但我要为你盛开欢乐，我要怒放，怒放，怒放，怒放，怒放，怒放，怒放，和你分享。 来自郑钧，8:05开启这一时段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时隔13年，想跟大家推荐马楚成导演攻略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哈，东京攻略、韩城攻略，还记得吗？ 对， 这部叫做欧洲攻略。 13年后终于攻到了欧洲哈。如果马导继续往下拍的话，估计就是月球攻略和火星攻略了哈。 再往前一直发哈。 对， 这次呢多年后再出演这个系列，扮演特工。这次梁朝伟说自己头脑更聪明了，身手可能慢了一点。 当然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是他继前两部的之后的第三部攻略系列的作品。但是呢，距离上一部韩城攻略上映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而作为这部系列的御用男主角，梁朝伟则再次要上演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戏，去写攻略和打下来的精彩篇章哈。 那这一次跟他搭档的是唐嫣和杜鹃，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美女。 是。 所以这次其实在做这个现场启动的发布会的时候，唐嫣跟杜鹃站在梁朝伟身边，哇，一对就是三个璧人的感觉。 对，小鸟依人的感觉哈。梁朝伟会给我们上演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戏呢？我确实非常期待，因为现在年龄大了，感觉他还能够再次打动作戏，还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啊。 打电话给你，还来不及放下行李，忘了在意你的虚，像我总是那样任性，你是睡着还是醒着？我只想听见你的声音。

You're sweet with a twist of lime, and this one's neat, but you know that's mine. Here we go, and do it twice, 'cause you know we like it. And damn anybody if they disagree, they don't understand it just like me. They don't know. We do it twice, 'cause we know we like it. But then your hands talking, fingers walking down your legs, say there's the faucet, someone's knocking like they know.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I wrote this to let you know, when I let them feelings show, I'm a man of the woods and you're my pride. Ooh, I can't make them understand, but you know I'm a southern man, a man of the woods and you're my pride. Mind of the Woods， 这是二月二号 Justin Timberlake 刚刚发行的新专辑同名单曲。 哎， Justin Timberlake 在二月四号的超级碗带来了中场表演。 对， 这一次呢，他也提出过哈，二月二号推出的这第五张大碟是一张比较私人的作品。 嗯， 比起以往的作品呢，这张包含了更多他从儿子和妻子以及家庭当中得出来的一些灵感。 其实他也不用跟我们说这么多，前两天我们放的那三首歌曲，确实能看出来是很私人的歌曲， 改编的就是风格改变很大， 风格这个差异太大了啊。当然呢，我觉得对于 Justin Timberlake 他们的这个粉丝来说呢，苦后四年也算是有成绩的。我们经常说乐坛当中的一些新人有两年没发片，就哎呦怎么消失这么久，人家这个随便就是消失四年或者八年之久。但是你看刚刚发新片，这次就登上了中场秀的表演，我觉得这个地位还是不一样的哈。 带来了新的作品，也有新的一些改变。那在电视剧方面呢，也有一些经典的作品啊推出新的版本了，而且选择的主演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最近还比较热门的哈。胡一天刚刚演了这个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风头正劲，这次他要饰演的是花无缺的角色。 哇， 昨天好像定档海报刚刚发出来，还挺儒雅的，还挺适合古装的形象。 这次呢，电视剧《绝代双骄》的开机仪式呢，是采取的全程视频直播的形式，主创以及众主演呢现场互动，开始发表了一些开机的感言。而且呢，这部戏呢是拍摄历时半年，横跨了横店、象山、无锡、云南、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实景拍摄，努力打造具有浓厚中国风的经典武侠世界。 嗯，《绝代双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了哈，被翻拍成电影电视剧有很多的经典的版本，比如说最早的88年的梁朝伟演过， 这绝对是我心中最经典的一个形象，因为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绝代双骄》哈。 对，还有像花无缺比较经典的形象，也有谢霆锋饰演的 啊， 他跟张卫健的那个版本，这是05年的。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是来自1999年台湾版的《绝代双骄》，苏有朋饰演的花无缺，林志颖饰演的小鱼儿， 这就嫩一点点哈、感觉。 但这个主题曲《快乐至上》也是一听到就可以唤起大家回忆的经典。 的行程开始了我的旅程，风在我右肩，月亮在另外一边，黑夜白天我不想被困在里面。想到哪儿就去哪，感觉软又自尊，好的坏的，有了爱就不怕陌生。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琴声，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哦嘿呀哦嘿呀，只要心情就好，哦嘿呀哦嘿呀。爱多大声，有情人才懂分寸，踏上月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齐丹金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航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昨天晚上呢，大家应该通过新闻还有朋友圈获悉了，在台湾花莲发生了 6.5 级的地震，已经造成了两人遇难，202人受伤，有部分游客在饭店也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震感。 当然呢，记者也从北京的多家旅行机构来了解到，目前在台湾的游客呢是全部确认安全，根据当地的情况呢，旅行社将调整这次的部分的一些行程哈。 嗯，马上要过年了哈，那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也都觉得特别的遗憾。 对，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台湾电影《海角七号》的主题曲《国境之南》，我们也在这里希望国境之南一切平安。 爱上上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

2月17号到21号春节期间，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将燃情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充满能量与激情的踢踏舞剧《凯尔特传说》。该剧的创作灵感源于康尼马拉地区的绿色山林，热情洋溢的舞步和100%的现场演奏，能瞬间勾起观众对翡翠绿岛爱尔兰的无限遐想。订票6655000。青年作曲家王希浩一手策划创作及制作的新年新曲《这个春节》即将上线。这个春节完美融合了国乐与现代音乐，与传统春节曲目比较，更用独特的演奏形式创造出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春节力作。近日，草原情歌歌手乌兰托亚受邀录制2018长春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成名曲《套马杆》，为父老乡亲送上了节日的祝福，用歌声祝福大家快乐吉祥。日前，歌手光良自主研发的 APP 专辑上线，对音乐的热爱是驱使光良研发 APP 专辑的重要动力。该 APP 相当于实体专辑，不仅有完整的专辑内页，还拥有歌手签名的功能。光良说，我想保留专辑的温度，在这个数字的年代。网友也惊呼，这是被唱歌耽误的程序员啊。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韵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这是来自徐海星的《我是海棠》。对于徐海星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中国好声音当中呢，他一首歌曲征服了刘欢老师，为他转身了。 对，自己，我心中的自己，对吧？当那首歌曲呢，我觉得唱的是非常打动人心的。但是呢，徐海星这首歌曲刚才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印象，感觉他还有这么积极和这个跳跃的一面哈。 嗯，我是海棠，这是当时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比较埋没了的一首歌曲哈。但是欢快的氛围非常适合我们的早安音乐秀。8:3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是小年了，北方地区哈腊月23是小年，南方地区是腊月24， 对， 甚至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可能除夕啊，甚至元宵节也叫小年。 对，这个腊月23呢，当时我记得一直印象当中是腊月23，结果当年刚去湖北的时候，发现他们说腊月24，我当时感觉整个人生观都被颠覆了。 你知道，就因为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要放糖还是 放盐是吧？ 大吵一架是吧？ 那感觉差不多啊，南北甜咸党的这种感觉差不多。这最后呢，确定确实他们是腊月24，我们是腊月23，所以全国各地的习俗还是有一些些微的不一样啊。 嗯，今天很多朋友过来跟我们分享当地过小年的一些习俗。吕新卫说，我们家会吃灶糖。 嗯， 吉林市这一天到处都是卖灶糖的。我从小学6年级就开始自己卖灶糖，然后用赚的钱过年买衣服。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回忆啊。现在估计当你天天都能买衣服的时候，你还能想起当时那种努力奋斗的时光。 太有头脑了，这个商业头脑真的好厉害，小学6年级就开始了。 哎， 这提到这个灶糖呢，大家都知道小年这天要吃，但为什么吃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这是民间传说哈，每年腊月23的时候，灶王爷来比个手，要上天向玉皇大帝去禀报这一家人的善恶。 哇， 所以你得伺候好这灶王爷。 那灶王爷事儿还挺多的，那得多少人得禀报玉帝啊？ 哎，每家要在灶前面就案板上去摆上这个贡品，贡品当中最有特色的就是糖瓜。为什么要放糖瓜呢？就是又甜又黏。灶君啊，只顾上吃，顾不上说，上天以后嘴就被黏住了，所以就免生是非。 有道理哎，这么说哎。古人的智慧确实是还是非比寻常啊！你看这个非常黏的东西，确实让他嘴都不容易不容易打开。不过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仪式的完成之后呢，就要将灶君的神像来拿下来烧掉了，这个叫做送神上天哈。 嗯，这是一个习俗哈。还有很多朋友像小薇今天也说了，这一天呢，我们全家都会大扫除，因为腊月23号开始，一直到除夕结束，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做扫尘日，家家户户要大扫除，干干净净的去迎新年。 对，这些都是大年之前的一些习俗，所以小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标尺是一个刻度，还有几天就马上要到大年了哈。 嗯，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小年，也是文艺歪的先生的生日，他还在这里求祝福。那也通过我们早安音乐秀 FM 974的电波，祝你的先生以及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一部仁义的京味儿大戏，叫做《玩家》。仁义的戏哈都特别的难买票。 嗯，最近呢，这部京味儿大戏呢，《玩家》呢也是再次登上了首都剧场，将连演16场，而且是一直持续到2月26号，陪观众呢是共度新春佳节哈。 《玩家》呢聚焦的是收藏领域，讲述上世纪80年代起收藏在民间不断升温，京城的新老玩家在复杂诡谲的收藏世界当中，为了争掘稀世珍品展开的心术和智谋的对决。 嗯， 来看看这个阵容哈，人民导演刘一达编剧，冯远征来主演的。 哇，冯远征，我觉得有他就是仁义的票房的保证哈。 说分手不分手，你又重新向前才重播，拉住我插在高粱里的一双手，洗洗手大雨天朝路口，无能为力让你牵着走，头发淋湿的身体紧靠着我，勾着手臂的动作勉强着我，理智告诉我不会有结果，你就像有毒的苹果不能入口，你是真实的 No 你是失去 No 天使是我太温柔，微笑拥抱我，爱情高手每天出手，想象留在门口，我是爱情新手，别人洗手怎么变温柔，他是背后黑手难以承受，不问的借口，谁

West Coast. Gotta get back, I can't let this go. Saturday sun, I met someone, don't care what it costs. No ray of sunlight's ever lost. 歌曲就叫做 Saturday Song， 但今天不是周六啊，今天周四，大家千万要注意，今天限行尾号的13和8不要开出门了。 是，这个我刚才听到你的那样介绍的时候，已经把心飘到了遥远的周六当中哈。 嗯，有放假的这种过节的气氛。那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有一个覆盖了400多家西班牙博物馆的大型数字博物馆项目启动了，大家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畅游西班牙境内的世界文化遗产，欣赏高迪等大师的名作。 关键是这一次呢，西班牙的数字博物馆项目是已经落户了百度百科数字博物馆，观众呢通过短视频、全景图片以及 VR 等技术，就可以品读艺术大师高迪的重要的作品了哈。 嗯，同时高迪有一些代表性的圣家族大教堂也成为了线上的展品。下一步呢，这座博物馆还将参与普拉多美术馆的合作办展。大家现在通过网络真的可以瞬间抵达很多的地方，然后感受到很多地区不同的文化。嗯、 对，西班牙呢真的是艺术之都，所以能够去西班牙看看展览应该是件不错的事情，现在在网上就可以实现了哈。 是，这个博物馆始建于18世纪，非常的有历史文化积淀，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我们一起去西班牙转转吧。 草坪人鱼在水壳墙壁弹奏着抒情乐，湖不停用拉丁式的匿名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风浪兵歌的身影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的一起记忆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的一起记忆，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湖泊里牵的身影，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耳挠底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湖泊里牵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